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普罗政治学院 My Radio 维园年宵约实你同上年一样29、30号档位精选产品包括蜜通斐雷夜光特别版新土不易爱香港还有郁敏新书啊本土民主反共政论集历史几寸都有十大权臣修订版李怡先生新作《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记得入场支持啦！ 好 喂 ,Hello, 哇镜头有啲歪咗我而家坐返正先。好啦香港制造唤醒香港情怀咁正式开始香港制造啦今日呢係现场、直播嘅。 冇错。 现场直播呢咁就有我八神喺度啦同埋 有 我思晴喺度㗎。 係啦咁由于我要拍下思晴嘅关系所以呢我就会好少有地焦头嘅。 因为。开咪前焦头 啊。係我係开咪前焦头啊原本呢佢哋呢喺个 cam 嗰度呢影住我呢咁我唔知佢有冇出街。其实我唔鬼理佢有冇出街㗎。佢就算出街影住我焦头。 你都照焦。 喂咁好囉冇所谓要喎。我当镜啫嘛，即系你头先问我啊，点解你遮到头？我睇住个镜嚟遮。个直播室，因为直播室前面有个 mon 咧，睇住咁样发生咩事。不过啲左右调转咗咁解，所以你好难 handle。 即系你左同右就怪怪的啦。 系啦，即系呢度就系难度啦，咁样样系啦。咁其实咧呢排就我哋其实咧香港制造咧 set 咗好多唔同嘅topic 嘅， 系 嗰啲 topic 咧，即系你哋系有少少排列嘅关系喺度。即系譬如，即系唔系乱咁话，诶、哎、呢、這个时候讲呢样，嗰、那个时候讲嗰样，唔系嘅，系有少少铺排嘅。咁但系咧，今日咧嗰个 topic 咧都唔系冇铺排嘅。今日个 topic 系真系有啲关系，所以先铺喺今日出嘅。咁、今日嗰个 topic 系乜嘢嘢咧？ 就系、是、香港嘅港徽啦。 系啦，港徽。 不过我哋之前咧，其实都讲过一转。香港港徽嘅 系啊，之前讲过咩红 系，但系咧我哋今次系唔同嘅，因为咧今次系讲紧我哋回归之前嘅港徽。 嗯， 上次系啊，上次系讲紫荆花咁样，就楞到一啲系关于港徽嘅事。 系啦，即系其实因为。即其实话晒唤醒香港情怀、即系唔系净系唤醒啲人啊、文化或者系事啊咁样，咁其实一啲好识力除嘅嘢都值得去唤醒噶嘛。以前讲过紫荆花啦，又讲过一啲港督啊，或者系一啲好象征性嘅嘢咁样样啦。咁今日讲港徽咁样，咁其实港徽咧喺呢个时候讲咧，系因为咧其实咧香港咧系1月20X号生日嘅，后边1月20X号生日。生日嘅，即系其实喺呢个礼拜，呢个礼拜啱啱生完日咁样样嘅，系啊，咁变咗咧系喺我哋喺对于我哋嚟讲嘅好有意义嘅。如果讲个港徽嘅话，咁但系呢个港徽，其实事实上咧，啲人我哋香港人一定唔会陌生嘅，除非你系不过就算喺97号出世都 而家都好 都唔会陌生，因为而家成日周街嘅人拿住， 除非你系唔出街、唔睇电视、唔上网咧，咁。唔睇报纸，咁你有机会就唔知啦。 即系成日周街见人拿住啲龙狮旗啊，咁样样揈嚟揈去，其实嗰个就系从前嘅港徽嚟噶嘛，系咪先？咁你见到龙狮旗，其实你见到龙狮旗，你就觉得系呢个以前香港旗。其实龙狮旗唔系以前香港旗， 其实龙狮旗 系真系呢几年先出现噶嘛， 冇错， 系因为有团体去攞嗰个嚟到做一个标志咁样样， 系、 所以就先周围。去揮動呢個龍獅旗， 佢嗰個主要的 concept 其實都係同以前嗰個港徽係好相似嘅。 其實一模一樣嘅，基本上 入邊改咗啲，入邊 改 啲 嘢㗎， 係啊，有中文字咁，而家以前就冇中文字嘅， 係啊， 而家改咗個中文字嘅， 係 咁，同埋當然嗰個米字嗰個圖案就冇咗啦，淨係放大咗龍同龍獅嗰個樣， 係改咗啊，係啊係啊，啱啊啱，你講得啱，你講得冇錯。嗱，其實咧，我想講以前係冇龍獅旗呢樣嘢，而所而家你見嗰個龍獅旗係真係改咗少少嘅，咁同以前港英旗嗰、那個嗰、那個徽號咧係有少少分別嘅，咁、究竟有咩分別呢？我哋咧準備咗一張圖俾大家睇，當然呢張圖其實唔係我做，不過我想俾大家睇睇。 唔係呢場啊！ 又出錯， 哎呀！ 龍獅， 哎呀！ 龍獅 VS， 哎呀！ 港英龍獅 VS 港英嗰張。 好嬲我，好见到啦， 系啦，嗱呢张系啦，呢张啦，呢张咧就系、是、嗱，你见到咧左手边咧就系港英旗，呢、這个就真系1997年之前画、之前用嘅旗啦， 系啦， 右手边咧就系龙狮旗啦，咁样， 冇错， 而右手边嗰个龙狮旗真系呢几年先出现嘅啫，咁咧佢咧就系、是香港自治运动嗰个组织用嘅旗嚟嘅，咁、样，咁其实系有少少。少少唔同，少少二次創作嘅，嗰、那個二次創作係喺邊度咧？ 其實咧就主要係多咗香港中文字， 係嘛？ 係 啦，即本身係冇中文字 嘅 嘛， 冇中文字嘅，本身係應該係得 Hong Kong 即英文嘅啫。咁、跟住佢哋即呢個團體就二次創作咗，改咗香港呢個字。 嗯，咁就變咗，因為多咗香港呢兩個字咧，其實咧。變咗成個 logo 都唔係以前嗰個啦， 冇錯啦。 我唔知道會唔會係法律上有啲嘢啊，即係避過咗我唔會明白嘅。 我嗰個原來佢都即係佢個含義係加人呢兩個字，就係捍衞一國兩制之下嘅香港自治啊。 嗯，明白明白，呢、這個好清楚易明啦。而以前港英旗嗰個咧，就真係 exactly 咧係以前英國殖民地時代用嘅香港旗幟。咁佢嗰個港英旗，如果而家仲揸住嗰個港英旗，雖然我哋都好中，我哋都好想嘅，咁就係、是、個含義就係戀舊的，認為英治時期嘅香港比中國嘅特別行政區嘅香港好咁、 所以咧，其實而家就有啲人咧就反駁，因為咧你最近咧嗰啲即係中國嗰啲官媒咧，咪好中意抹黑香港，就又話要搞港獨，又呢又路嘅，又話戀舊又剩嘅。嗱，跟住咧就有人出嚟澄清，唔好白痴啦，嗰支旗唔係以前嗰支旗嚟。 你睇真啲啦，系唔同噶，系有唔同噶，低能仔咁样系啦，咁大家搞清楚啦，即系龙狮旗同嗰个港英旗嘅分别。其实港英旗咧，我哋可以 cut 翻翻嚟我哋度。其实港英旗咧，有啲人都系就咁叫香港旗嘅，因为香港以前即系一个实体啊嘛， 系啊，冇错。 只不过依家九七回归之后叫做香港特别行政区咁样样。其实我哋冇人会习惯讲个香港特别行政区咁样，你 Hong Kong 咪 Hong Kong 系咪先？ 香港特区都少啦，其实喺国际上都少用。 系啊，国际上都少用啦。咁事实上，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探讨呢个港徽。咁呢个港徽咧，其实事实上咧系当然啦，就系、是、殖民地时期嗰个香港旗上面嗰个徽号啦。咁但系嗰个徽号咧，其实一开始唔系呢个徽号，呢、這个徽号系经过好多唔同嘅年代再修改啊，再改。 即係嗰個設計好多次， 係啦，就先形成咁樣樣嘅。其實最初嗰個徽號究竟係點樣樣嘅咧？我哋咧可以睇睇啲資料先，即係講講啲資料先再出圖。係啦， 其實咧香港開埠初期咧，我哋咧香港咧就冇特別嗰、那個嗰、那個港徽或者叫旗去代表住自己啦， 即係自李斯是1841年開始英國佔領嗰陣時候，其實係當初係周街掛都係米字旗， 米字旗咯， 根本唔會有特登一個代表香港嘅一個徽號或者係旗幟咁樣。 米字旗即係就係嗰個 United Kingdom 聯合王國，係 啦， 聯合王國 啦，所謂嘅 係啦。咁我支旗咁去到其實去到1843年咧。 香港咧先话要制定一个徽章嘅啫。 嗯， 咁咧就用呢个亚群大路图为嗰个最主要嘅设计模式噶。 嗯， 咁其实咁个徽章嗰个背景咧就会有几样嘢啦，维多利亚港啦，咁呢个其实都几代表到香港，几好 local 我觉得，尤其是以前，而家就话俾人填到冇位晒啫，但以前真系靠呢个海港搵食啊，同埋呢个真系完全系代表香港啊嘛。 嗯， 咁啊一只中式嘅，同埋一只英式嘅帆船，咁样。咁我唔知係咪代表住中國人同英國人嘅邦交咧？咁另外咧就是岸邊咧， 邦交 係啊，邦交岸邊咧有一個華人婦女啦，跟住有兩個英國人啦，同埋有一啲貨物咁樣啦。 嗯， 其實都幾代表到香港係以出口、出入口貿易、海港貿易為主嘅一個地方。 嗯，其實我哋咧，如你既然描述咗啲特徵，我哋不如就睇一睇個樣子，就1843年嗰個香港個徽號嘅，冇錯就係呢、這個 黑白嘅。 咁咧係你睇到嘅黑白咧，係除咗係因為影印之外，其實真係黑白嘅，佢真係冇顏色嘅，佢只係一啲係即係我諗以前嗰啲徽號咧，你係唔會有太多顏色，因為你方便雕刻。 哦，咁啊， 咩都好，你好多你做印又好，咩都好，其實將呢樣嘢即係。好似而家咁 design logo， 你唔可你越多色系越濑嘢噶嘛？ 哦，咁系， 系咪先？你唔似 越冇嗰个独特性啊？ 系啦，越冇嗰个独特性咁样样噶嘛？咁变咗咧，你头先形容嗰个咧就系话，呢、這个所谓嘅香港嘅徽章，其实系即係個 concept 嗰個概念係源自亞群大路圖啦，係咪？咩叫亞群大路呢？其實亞群大路咧就有得解釋。亞群大路咧其實講喺呢度咧就係一個典故嚟嘅，就係、是、其中一個香港呢個名點嚟嘅説法，就係、是、嚟自亞群大路嘅。咁、 哦、 呢個亞群大路嘅由來就係大概就係講傳說啦。以前英國軍隊咧最初登陸香港島赤柱嗰陣時咧，咁、就有。有个女嘅原居民叫做陈群啊，我唔系陈云系陈群，咁陈群咧就因为咧嗰啲 国师又到咗啦， 系咪国师真系喺直播室出边？ 大王 系啊，咁啊呢个陈群咧就遇到喺港岛南部嗰度赤柱就遇到呢个英军，然之后英军咧就走去问佢路，我就唔知佢点问路啊，因为陈群一定唔识英文， 系啦， 陈云识英文，陈群就唔会识英文，系咪先？咁当时咧。那個路線即是那個陳群呢就即是那些英軍就問陳群怎樣樣去香港島北部啦 ,how to go to 香港島北部咁樣樣咁樣樣咁當時冇呢個名字嘛怎樣去北面啦總之咁樣樣啦咁當時呢就呢個陳群呢就點咗去呢就那個路線呢就是而家嘅淺水灣道啦香島道啦黃竹坑道啦香港仔大道啦石排灣道薄扶林道及西營盤一帶。咁呢 度肯定係北邊 唔係佢話嗰條經過嘅路呢、 哦、 一大路呢就有統稱叫群大路。 哦， 咁呢样有传闻指出咧，呢样呢啲英国军人咧喺问嗰个陈群嗰阵时咧，其实咧嗰个地方行经陈问陈群嗰个地方就系叫香港村嗰个地方。咁、哦、当然啦，香港村我都有查，香港村其实等于而家咧黄竹坑嘅旧围嗰个地方咁样样嘅吓。至于点解叫香港村呢、這个系开个集再讲，费事晒。系啦，咁咧其实咧你经过呢个香港村啦，咁跟住陈。嗰度英國軍人咧就問：喂，呢度係咩地方啊？即係問呢個地名。咁跟住陳群咧係因為客家人嚟嘅，佢就用啲客家口音喺度答啦，就 Hong Kong 求其話香港啦咁樣樣。咁跟住 因為嗰個地方係香港村 係啦，咁你咁就變嗰度照講雞同鴨講啫。香港，我唔知客家文點 嘅， 係唔緊嘅， 係啦。試炸啦。 咁變咗咧，啲英軍就 Hong Kong 咁樣樣，跟住之後咧就直此就將呢個發音就改為全個島嘅稱呼啦。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講法啫，亦都冇人係去完全證實嘅。系啦，咁所以就呢个亚群大路图咧，其实都几经典，就成为咗香港徽最初期嗰个徽章嘅古仔。而嗱，你见到嗰个图咧，边个狮子，边个咩？ 狮子喺左，我哋左边睇左边， 哈哈， 獅子是我們這邊 是啦是啦是啦 是啦左邊是真的因為我們手不同了、 okay. 是熒光幕的、左公右就是獅子來的咁又攻咗嗰隻好似係馬嚟嘅， 獨角馬嚟㗎嘛？ 獨角馬咁樣樣嘅。 喂，但係咧，我又想問一個問題咧。如果去到呢度，咁啱啱就話咧，呢個係以阿群鬥六圖，阿群鬥六圖就係陳群啦。咁啊，入邊有一個華人婦女，會唔會就阿群嚟嘅咧？ 就係、是、阿群， 真係㗎？ 唔係，佢象徵阿群、哦、就算唔係阿群，因為你諗下啲英國佬喺度問路咁問路咁，就一個女人咁帶佢，會點鬼知嗰個係咪陳群先？總之係一個女人咁帶佢路。咁、其實你見到嗰個圖咧，係有兩隻船啦，都有學問啊嘛。嗱，你見到近啲自己嗰個咧，就係、是、其實喺中國商船嚟嘅；遠啲自己嗰啲咧，就係英國商船嚟嘅。係鬼佬啲，我唔知點解釋咧。啲 design 嘢我哋識調節。咁但係咧，遠啲英國商船，再後啲嗰度咧，就有啲山聯喺度啊嘛。其實嗰啲山聯咧，就係、是、等於九龍半島。 哦。 而我哋呢邊即係近我哋呢邊阿群呢邊咧，就係香港島。咁呢個咧。就寓意係呢個香港島呢個小漁港，因為最初就係擺香港島啊嘛， 係啊，係咪先？ 又小漁港啊，又喺啲碼頭嗰度有啲貨品喺度啊，咁樣樣又帶路啊，咁咪好代表到香港咯。 咁係佢哋之前嘅發展都喺曬香港港島呢邊。 係啦，冇錯啦。所以咧，其實最初呢個徽號咧就用一直用，咁啊用1843年用啊。咁但係其實咧，雖然1843年用，但係唔係淨係政府用嘅，因為呢個咧其實你當係。official 又好咩都好， 但系佢其实应该唔算系 official 噶嘛，但系佢呢一个 唔系算好 official， 系咯， 因为佢 但系通用性又好高喎、 啊，系啦系啦，嗱你呢、這个所谓香港徽章咧，系去到1955年先叫統一一個規格，那個規格應該再講啦。但係咧，呢個徽章咧，其實有好多人抄嘅，嗰陣時已經興二次創作，又唔見拉人。咁咧，究竟係乜嘢嘢人抄會咁大膽咧？就係、是、當然係公營機構先會咁樣樣啦。咁當時第一個抄佢咧，又唔係叫第一個，係啊，第一個係啦，但係即係最早抄佢嘅其中之一個機構咧，就係九廣鐵路局。九廣鐵路局咁我哋可以睇張圖嘅，係1910KCRC 嗰張圖嘅， 要拉啊！我覺得呢班 係啦， 侵權啊， 係啦，侵權，咦冇人嘅，冇人幫我轉圖，係啦，揾到係啦，呢個咧。呢、這個咧就係初期九廣鐵路局嘅一個徽號嚟嘅。九廣鐵路局其實等於而家嘅九廣鐵路公司咯， 即係 等於啊，係啊，係啊。咁咧你見到咧個圖咧寫住Kowloon Canton Railway British Section 噶嘛？以前咧嗰個叫法咧就係九廣鐵路英段嘅。 嗯， 即系指香港嗰段咯，因为九广铁路系嗱九系九龙嗰边，广系广州嗰边啦。咁、佢上到广州嗰边就系根本就唔系叫英段， 系啊系啊，冇错。 咁英段系一间公司一个机构叫九广管理九铁咩九广咩管理局啊，九广铁路局。嚟到去營運嘅，咁呢個九廣鐵路個徽號咧，就係、是、直頭用埋呢個亞群大龍呢個章。 但佢 Q 啲喎呢樣， 佢係 Q 少少嘅，佢 modify 少少。嗱，今次有進步，有顏色嘅， 係 啦，有顏色嘅。同埋咧，你睇唔睇到咧、那個？ 火柴人嚟喎，就係嗰啲。嗱， 裡面嗰啲阿群咧，係火柴人嚟嘅。係細粒啲，但我覺得呢啲阿群 Q 啲喎。 係啊，得意。 呢個群 Q 啲之餘，你睇下啲貨品咧。啲貨品係好 細細粒嘅啫喎， 細細粒一粒一粒好似玩棋咁樣。嗱，咁佢嗰啲元素有冇變咧？冇變過啦。 都係兩隻船啦、 啊。有嗱，嗰右手邊有隻中國商船，左手邊就係英國商船，對面又有個山聯咧，就係九龍半島嚇。咁嗰啲字嘅串法全部都冇變嘅喎，咁樣樣，即係話都幾抄都幾盡。 嗯，侵權啊，要拉呢、這個 侵權啊，咁樣樣。咁另外咧，其實除咗九廣鐵路之外咧，仲有一個我哋好熟悉嘅機。构咧系抄埋呢个咁嘅香港徽章，呢、這个好熟悉嘅机构系边个咧？咁咧就系大家好熟悉嘅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啦。咁、 哦、 咧我哋 听日又会见到佢咯， 听日又见到佢啊！ 出粮啊！ 系好好好。咁我哋睇下究竟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咧点样样抄呢个稿啦？我哋睇下第一张钞票咧，就系1959年嘅香港上海汇丰银行钞票。嗱，呢张又系1959年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嘅钞票嚟嘅。吓，咁系一嚿水嘅，价值100蚊，当时100蚊已经好犀利啦，好大面积啦，系咪先？咁但系咧，我哋唔系留意张100蚊啊，我哋留意其实唔知道有冇放大，不过冇得放大有佢。其实中间 $100上面 $100上面嗰度咧就有一个徽号，嗰、那个咧又系阿群大路咁样样嘅。但系如果我哋好眼啲睇，你发觉咧啲阿群咧个样子好似真啲，描绘得实啲。 系啊，佢哋冇咁 Q 噶，冇头先火柴嘅。咁 Q 嘅呢个 系啊， 呢、這个抄得足啲，即系直情成个 style 都抄埋。 呢个嗰个画风咧特别真实好多，你发觉咩？真系好犀利嘅，真系。嗱，我哋睇埋另一张啦，就系1977年嘅系啦，10蚊纸香港上海汇丰银行钞票。嗱、呢个徽号去咗边咧？呢个徽号去咗左下角嗰度。其实咧。我唔敢肯定，因為頭先100蚊睇唔清楚，我唔敢肯定嗰個阿群係咪就係呢？但係嗰度係咪又係同一個畫風，定係有少少再改過？ 好似有少少唔同。 但係咧，佢都係好實在、好靚嘅。 係啊， 佢單色啫喎，你諗下，都已經係搞數咁。咁所以其實我成日覺得設計呢樣嘢唔使拘泥於顏色㗎，係拘泥於嗰個筆觸，或者係拘泥於線條。 咁啊係。 又講 咁，我諗係即係就算匯豐同埋。九廣鐵路其實兩種都不同風格，都兩種都靚喎，但 係 其實 係啊 ，OK 噶，所以係喂呢啲咪叫抄得好咯，大佬係咪先？咁其實咧就我哋不如休息一下，因為咧依家仲有好多唔同版本嘅港徽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嗰個 design。 冇錯， 雖然我哋識條鐵，但係我哋都照同你講 design。好，陣間見。 公司嚟咗部拉皮机，你男朋友啲皮咁长，叫佢上嚟拉拉佢。 喂，你点知噶？ 欢迎光临 Pink Beauty。 唔该，唔好意思啊，我啱啱咧喺下边攞咗你张传单啊。咁我个老友咧就想做你哋呢个疗程嘅。 是啊，我想试你哋嗰个机灵逆转无创拉皮聚焦拉皮超声波治疗， 免动刀同埋拉皮安全可及，行咗信心之选。我要即刻体验呢个终极衰老疗程。 唔该，我想要杯冻柠奶啊。 咦，你咪 Shadow？ 唔系咯 ，Shadow 靓好多咯。 我認得你，你係逢星期六晚11點買 radio 大人在線嗰個 Shadow 啊嘛，我一早覺得你要拉皮咧。 咦？不過11點啦喎，你係咪要做節目咩？我哋走。 星期二晚10點到11點 My Radio 雨傘90後，一班新世代同你一起剖析政治。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5 普罗政治学院 My Radio 维园年宵约实你，同上年一样，29、30号档位精选产品包括蜜通斐雷夜光特别版、新土不二爱香港，仲有郁敏新书啊，本土民主反共政论集，历史几寸都有十大权臣修订版。李怡先生新作《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 记得入场支持啦。 我翻嚟第二次香港製造啦，咁咧正話咧休息嗰陣，我走咗去食， 係都幾緊張啊！ 點解英間我啱啱先知誒英間鬱文踩場係現場版，所以我就走咗去攞好多嘢食咁樣。我知道我未食嘢嘅嚟做節目嗰陣時，所以就啊係咯。 頭先喺出面勁多人揾佢喎，又 係勁多人捉住我翻嚟啦，我都唔好意思咁啊，做咗節目先啦，咁樣樣係啦。咁我哋繼續講呢個港徽啦。咁其實咧呢個港徽咧喺幾時開始叫有一個好實在嘅港徽，同埋係將呢個港徽 embed 落嗰個香港旗嗰度咧？ 其實咧，正式嚟講要去到1868年咧，先開始咧正式話要做一個港徽嘅。咁其實之前咧呢個阿群大路圖呢個設計咧，一路以嚟咧都有講過話，不如用呢個直情係證明佢叫做 official 係呢個港徽啦。咁但係當時阿麥當勞先生咧，就即係我哋要港督麥當勞先生咧，就 美國嗰個 就 reject 咗嘅。即係佢覺得啊即係嗰人唔使住啦咁樣。咁直至到1960年。 都是 hea 做的 ,bang 鬼佢。 可能 是。 可能都是。 直至到唔好意思。 直至到1968年7月啦。咁就殖民地部咁要求殖民地皇室代理呢就要参考香港嗰个徽章即係阿群大路圖啦。咁就为香港呢设计返一个旗章嘅。咁样。咁当时呢就叫正式即係会开始做呢样嘢啦。係啦。咁佢嗰人呢就设计师阿 Thompson 呢同埋 and son of rapping 咧 ，son of rapping，rapping 唔知咩嚟啊？ 設計總之個設計師嗰陣時個設計師叫 Thompson and son of rapping， 咁就用咗藍船旗就做底色啦，即係藍色啦。 其實嗰個藍船旗意思即係話咧，平時你睇英聯邦嗰啲國家咧，澳洲又好，紐西蘭好，香港旗又好，冇咗嗰個右下角嗰個徽號，即係代表嗰個國家嘅獨特性，咪就係藍船旗咯，已經即係一片藍色，左上角有Union Jack 咁就係噶啦。 係啦，咁咧就係嗰個底色啦，就再加埋香港維多利亞景色。其實咧。都是差不多的啫，同之前系冇分別嘅。 有乜嘢分別 咧？系啊，咁但系咧，那個畫質咧就即系都比較參差嘅，同埋好多細節咧都簡化咗咁樣嘅。咁以前咧，基本上經常咧都會用喺呢個童子軍嘅臂章啦。咁啊，當然啦，上面咧都會睇到港島嘅一啲建築咯，同埋山嗰啲信號站咁樣嘅。系啦，咁到第六任麦当劳又系麦当劳喎，咁啊收到呢个旗章设计，哦，佢嗰阵咧就 reject 咗阿群大路图，但系咧， 所以我哋会见到呢个 design 咯。 1968年殖民地部同佢讲唔得啊，你要做啦，好啦，我做啦，咁样 系啊，我做啦， 我就开工啦。 咁啲有人画咗个维多利亚港，咁佢就 ban 鬼咗，所以我哋唔会见到。 冇错，咁咧跟住咧，佢收到嗰个旗章设计之后咧，就呈上咗行政局同埋议员喺度倾啦，咁样。咁啊麦当劳咧唔知点解突然间发奋图强，好 Q 努力咁样咧， 梗系上面压落嚟啦，仲使问？ 佢仲要啊指。 维多利亚就话：喂，快啲做啊！你唔做啊，炒你咁样嗰啲。 之前唔系啊，之前啊唔使啦。 咁跟住点啊？ 佢系指出咗呢个旗章嘅制作同埋设计方面咧，系有呢个严重缺陷噶。 即系 design 嘅，我哋识条贴咩？系啦，佢就话有严重缺陷。 我以前广东可能系读 design 啩， 可能系。 咁啊，喺1869年嘅七月啦，1869年啊， 系 咁就向嗰个殖民地大臣， 嗯。 唔知点读个名啦， 系加连威佬，Grand 咩 Granville，Lord Granville，OK， 加连威佬个英文啦，系啊， 咁啊提出咗抗议啦，哇要抗议噶以前，唔系就咁话讲啲意见就得啦， 唔系咁我哋唔 buy 呢个设计咁 ban 佢咁抗议咯，就系、 okay. 为咗个设计而上街抗争，跟住点啊？ 呢个旗章咧就又由呢个伦敦嘅荷巴。即系头先个 rap， 即系同 rapping 呢个名有啲关系。 即系新洛 rapping 个老豆，个新洛 rapping 个老rapping。 咁啊咧，嗰个旗章咧就由呢个即系荷巴特区 的船 open 有工人制作的，所以比较参差一点，所以他请求那个嘉年威老呢就提供一些合适和新颖的设计，例如什么呢，就是在旗上面加回大不列颠女神和代表英国的狮子这些元素的。 大不列颠女神是不是真的什么那些 British Bears？ 定是British Bears？ 我 Donald？ 是那类。同埋英国嘅狮子等元素， 系啦，咁咧，但系当然咧，其实呢啲元素咧喺其他殖民地系冇用到嘅，咁样，但系佢亦都话咁就唔，其实都虽然其他地方用到，但系唔应该排除喺香港旗里面使用佢咯，咁样 系。咁跟住咧， 大不列颠女神 好，唔系啊，即系正如其实我插嘴少少，就系话正如话如果中央啊突然间压落嚟就话要改翻香港个旗，有毛泽东个样，同埋有中国嘅熊猫，你真系。 等于你在荃湾成日见到熊猫酒店嘅， 系啦，即系嗰种感觉啦。好，继续啦，我哋咁跟住点啊？ 跟住咧，去到1969年嘅12月，系啦，咁麦当劳咧再次同个殖民地大臣讲啊，应该要有极大嘅进步空间，咁啊。咁最後咧，咁喺1870年嘅二月咧，殖民地報告殖民皇室代理好橋口啊呢啲字， 唔緊要啦。 咁總之係1870年嘅四月咧，就交咗兩個方案就俾殖民地部就去考慮啦。咁樣，咁就由呢、這個一個好勁嘅設計師去設計啦。咁1870年，傅政思咧提出香港新嘅旗幟樣啦，都係用翻藍色軍旗做底色咁樣，右下角咧。就印咗白色英國皇冠，而再個皇冠底下有 HK 呢個香港簡寫嘅。 俾個樣大家睇，就係1871年嗰、那個係啦，係呢、這個，就係、是、呢個樣啦。呢樣 幾簡單。 唔係，我覺得呢樣好卡通，呢、這個 咁。個框框先簡單，同埋個框框好似擺唔正咁嘅。哦，唔係，佢計埋啲點。 佢嗰係啦，冇辦法啦，你計埋啲點啊嘛，係咪先？ 哦， 係啦。咁之後點咧？ 喂，但係咧，跟住咧，亦都改過嘅，因為咧喺呢個期咧用咗三年啫。 嚇！ 1873年咧就刪鬼咗 Hong Kong 呢兩個， 刪鬼咗 HK 兩個字。 冇錯啦。 係啦。 咁同埋個皇冠咧，嗱而家都係用彩色啦，咁樣。咁其實即係佢資料就話咧，1870年之前咧就應該係單色嘅，咁但係之後1873年咧就變咗係彩色咯。 係。 咁當然喺同時間咧，其實好多民用嘅商用船咧，就會用緊一隻類似嘅，但係就紅色底嘅一支旗。我哋都好似有上 有1959嗰個咯，嗰個1959年紅色嗰支旗，我唔知點講，你可唔可以放出嚟睇下？係啦，呢個係叫做喺海度用嘅一個旗幟咁樣啦，咁樣咁其實係亦都係話民用嘅嚇、啊，非官方嘅一個民用旗咁樣嘅、你最多見喺船上面遊船河啊咁樣會見到呢個旗幟嘅，咁當時係 係啦， 咁跟住點啊？ 咁咧跟住咧就其實頭先 Hong Kong 嗰個咧、又出現咗兩支係。不明來歷的香港 哦，唔緊要， 區旗 都係 show 俾大家睇睇先啦。嗱，1876年嗰個我哋 show 過，好嘛？1876年有個 set 嘅。嗱，呢個1876 年呢、這個阿群大路圖啦， 呢、這個都係阿群大路噶。咁呢個都係港島啊，呢、這個都有哇！不過九龍半島高咗好多，唔知點解嗰座山 同埋啲嘢 Q 咗， 同埋啲嘢 Q 咗嘅，有黑邊嘅呢啲咁嘅 design。咁事實上咧，又有中國商船，又有英國商船啦，咁樣咁啊，所以係彩色咗啦。但係你感覺上咧，好似好 playful， 好鬼玩嘢 feel 啊！咁變咗咧就其實係之後好快就轉咯，呢個好快。轉咗係邊個 design 就係1910年嗰、那個design 係啦，就係、是、呢、這個。雖然朦朦地大家都睇到， 都 係 阿群大。 咁你見到嗰個畫風咧，都係阿群大路，但係你見到個畫風係現實咗好多嘅，即係有 shadow 有陰影啊。嗰啲畫風咧都會係實啲啦，起碼係實得嚟又會你會見到係很 很用色的。但然而呢，其实呢你如果讲 design 呢，原来呢他们都会有一些很多不同的意见。话说这支旗呢就是1910年的时候香港开始用。话说在1923年的时候，因为这支旗呢 是跨过第二战的。一二戰佢都跨過嘅，咁一戰唔關香港事嘅，咁二戰咧就佢都之後用翻嘅，即係換咗日本旗之後都。咁話説1923年11月17日咧，港督嗰陣時嘅港督嘅司徒拔咧就被問到點解藍色軍旗上面嗰個白色圓形設計嗰陣時，佢就被問到，唔知邊個問佢啦，就話指山頂嗰個深綠色就不配合軍旗的藍色，咁我覺得好奇怪嘅，我又覺得幾襯喎，唔知咧不配合藍色嘅，正所謂 design 啲嘢，我哋識條鐵咩先？ 咁當時修改 係啦，當時嗰個副政司個就決定徽號上面嘅嗰啲文字，深綠色文字應該改用淺藍、淺棕啊，咩淺白，即係漸變至淺白而成嘅。咁直至1924年5月12日，司徒拔就話：喂，旗幟本身嘅旗幟叢書里面的图片多年来就并不一致，即旗幟本身和旗幟叢书里面的图片，我都不知道说什么，而且旗幟本身的图片呢还要不美观，所以就需要作出相应修改咁样。 但其实佢哋都几好啊，以前政府即系都肯听下人哋讲嘅，虽然可能都系高官讲，即系嗰啲大粒嘢讲嘅。 系 咁，但系香港唔系噶嘛？你谂下，即系香港咪画咗一条龙咧，间几条线用咗唔知几多钱，好贵，跟住。 是啊，他們是計這些 旅遊那隻旅遊，我知 道你起碼的 design 都認真一點去討論，不管最後靚不靚都好， 就是 是啦。咁跟住呢就其實係 跟住呢就香港呢就進入咗一個好動盪嘅時代啦。 係啦，由日治啦，日治嗰陣呢其實呢基本上係冇呢支旗㗎啦，日治嗰陣直頭係日本旗囉，就一個白色跟一個圓圈啦，我哋冇圖啦，因為大家都知道日本旗係點樣，冇曬。咁跟住之後，日治之後又去執翻啦。 系啦， 咁咧，呢支旗 喺香日治之，即系喺香港沦陷时期，即系1942至1945呢个年间啦，咁样。咁原来咧，当中咧有一个英国人咧喺赤柱集中营，喺集中营画嘅原来。吓，咁啊画咗一个盾徽，咁喺1947年咧就交俾当时嘅港督阿杨慕琦先生嘅。 系， 咁但系咧，好得意啊！其实咧，所有港督咧一开始接到呢啲盾徽嘅设计咧，第一嘢都系 reject 先， 都系 ban 咗你先咁样。 系啦，因为咧当时杨慕琦咧就冇接纳到呢个设计，并且咧对呢个设计香港盾徽反应非常之冷淡啊，更加亦都不了了之，冇当冇件事。 系， 咁啊，当然啦，即系之后冇再讨论过呢样嘢啦。去到1958年嘅时候。 即是打完仗之后先再谈啦， 冇错啦。诶，好彩啦，就有一个港督柏立基咧， 系 就话 Robert Black 柏立基 ，Robert Brownback 系 就要求英国文章院咧就重新设计嗰个港徽嘅。咁啊，当时咧就有两个非常之重要嘅人士参与咗呢个设计啦。第一个就系 Mr. G.C. Hamilton， 系 我真系好英国嗰啲名咧，系用呢啲 short form。第二个就系头先嗰个英国人啊，即系佢喺嗰个集中营嗰度咧， 阿 Jones 啦，先生。 中山系啦，咁原来佢都系 Charles Lennon Survey Office 嘅首席绘图员，即系劲啦。 系啦，咁讲啦，其实咧呢个钟先生咧，佢喺沦陷时期喺赤柱集中营，即系其实佢坐紧监嗰阵画嘅一个咁嘅盾徽咧，其实就经过。楊慕琦 ban 咗之後，然之後柏立基再攞翻出嚟就話要重新設計嗰陣時，其實阿鐘就負責畫嘅啫，跟住之後阿 Hamilton 先生就負責去 illustrate 佢啦。咁跟住咧呢、這個咧就原來就係噔噔噔噔，就係而家我哋成日好懷念嗰個港徽啦。咁我哋俾個樣大家睇睇先，1959年嗰個 Hong Kong Arms 嗰、那個香港，即由個徽號嗰張圖俾大家睇睇先，係嘛？係啦，就係呢個啦。呢、這個港徽咧，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啦，咁樣樣。其實大家睇到咧上面咧就有隻獅子仔啦，係咪？ 係啊，獅子仔啊， 係咪獅子仔嚟？ 冇錯。 我哋講解下個設計，我唔識。 原來咧，其實咧當時設計呢、這個。 盾徽的時候呢就說、如果可以反映到香港和英國之間的聯繫和海上運輸貿易的重要性呢來設計出來的，即以這個、標準。其實如果見到呢、即其那個徽章上面呢有那個代表英國的獅子啦、戴著皇冠， 即左手邊有戴著皇冠的獅子啦、 原來呢另外一條龍呢是代表著清朝的龙嚟嘅，大清的龙，咁啊，所以五爪嘅，所以我四爪啊 ，anyway 啦， 四爪， 咁咧就佢哋就共同咧就手执住个盾牌啦，而个盾牌底咧就有两只帆船，如果大家见到啦，咁啊代表咗即系香海上贸易嘅重要啦，咁同埋两国之间嘅合作咁样啦，咁嗰个顶嗰度咧又有一只狮子，就拎住一粒。猪 系就向住英代表英国嗰只狮子咁样样嘅，咁我咁我嗰条尾咧就就拜拜你条尾啊，个尾 放个屁啦， 就得住嗰只代表中国嘅龙嘅， 转即系转粒猪，跟住就慢慢去到。 哦、我不知道有没有动画版，如果现在有动画版可能那粒珠会转来转去转转 转转转转转转转转 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 转转转 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 转 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即係叫做 共同努力啦， 共同努力啦咁樣樣，治理呢個呢個咁嘅地方啦。當然啦，而家所泛指嘅香港就唔係淨係香港島啦咁樣。 咁咧咁呢個當然啦，即係由1958年啊，咁呢咁當然中間其實即係去到呢個 version 之前都仲有一啲即係比較初稿啊咁樣啦。咁最後 final 就係呢個啦。咁去到1958年9月到10月咧，就通過咗呢個設計。咁啱啱咧就喺1959年咧嘅1月21日啊，英女王咧就簽署英廷委任狀，就頒布咗呢個設計樣式啦。去到3月7日，愛丁堡公爵咧，菲臘親王就喺呢個伊麗莎白醫院嗰度咧，就將呢一個盾徽咧就正式咧交俾阿港督帕納基，並且咧就喺呢個政府憲報度刊登。然之後當然係通過咗法案啦。喺1959年嘅時候就話呢個係未經任何人許可咧，就未經人許可咧就唔可以製造、展出、出售，同埋呢個係受到法律保護嘅，喺政府建築部門啦、文件同埋報告中使用，直至到1997年嘅6月30日啊。 六月三十日， 係啊。 咁我哋俾大家睇。睇埋咧，即係喺回歸前，係啦，回歸前嗰個香港嗰個最後 version 嗰個期係點樣樣？就係好簡單一個港徽。就喺右手邊啦，加個米字旗咁樣啦，咁藍色船旗底咁樣嘅，咁其實咧呢個旗就香港冇人不識啦，咁樣，咁基本上係我哋嘅一啲集體回憶咁樣啦。咁其實雖然咧香港呢個盾徽已經成為咗歷史啊，但其實咧前任我哋香港嘅前任處理副政司啊，即係 報政司。即係 報政司， 類係咪啊？ 類似啦，嗰啲 即係政務司 係啦。咁戴思德咧就話呢個英文我唔識讀，你讀啊，不如 哦。The monero bearing are the symbol of all of us.connectively 係啦，好明啦，大家好明白嗰句英文講乜啦。咁其實咧，我都要翻譯一次嘅。嗰個中文咧嘅意思就話，這是屬於香港的象徵，更屬於我們每一個香港人。 嗯， 咁如果你覺得自己係香港人嘅時候，咁大家心中記住呢支旗咁樣，咁成為一個自己嘅回憶咁樣啦。 係啦， 咁我哋咧見翻我哋嘅樣先。咁其實咧，我哋都即係叫做資料嗰啲部分，我哋都講完咁滯，因為好其實旗啊。輝啊！呢啲嘢都唔係話好多嘢啫，但係我哋有啲空間俾大家狂想一下啦。假設而家香港真係有個新嘅徽號啊，我又諗過，我即係你個諗我都諗唔到攞咩設計，因為喂有冇人中意嗰個抽氣扇嘅咧？即係 係喎，仲要有星嘅抽氣扇。 其實我中意紫荊花嘅，講真嘅，但係嗰個形式嘅紫荊花我就麻麻地中意啦。 不過我哋上集節目都講過，即係所謂嘅紫荊花其實係洋紫荊花。 經啊嘛，唔係紫荊花啊嘛。 所以我都講咗係楊紫荊嘅。楊紫荊喺九七之後冇人咁叫 啊嘛。係不過俾人老屈啫。係 唔想要個楊字咧，真係。係 啦。咁啊，其實個花就靚，但係 嗰個花如果咁樣用法就唔靚啦，咁樣樣誒。咁同埋，如果俾我有人咧，網上有人惡搞話整咗中華白海豚嘅旗都有添，所以變咗係好多可能性咯。大家即係如果真係唔中意抽氣線，你就自己俾啲創作自己創作啦，冇所謂。 我覺得帆船係要 keep 嘅， 係帆船要 keep 係嘛？好啊，下次可能係第二啲嘢㗎啦，第二啲象徵㗎啦。我一即時諗唔到，可能我哋 唔係因為而家香港冇好開始俾人搞到冇曬啲代表性嘅嘢，其實就超多嘅， 係啊， 但係俾人剷走咗， 係嘛？即係例如啲乾炒牛河攞嚟做徽號，即係唔得啦， 係啦， 唉，呢啲狂想嘅啫。咁我哋今集差唔多啦，好嘛、 嗯？好， 我哋下集再見咯。不過記住大家咧，記住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group 啦，就係香港製造myradio.hk， 或者跟翻下面嘅網址就係 facebook.com/groups/HongKongMade 咁樣樣咧就可以加 嚇。是不是、或者 search 呢个香港制作 app,myradio.hk。 是啦，咁样就可以找到我哋跟我哋联络，同埋好多唔同嘅讨论，甚至放啲资料上去都得嘅。咁好，多谢大家继续支持香港制作。 多谢 大家。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